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嗱，呢个真系万水千山啊，真系仲惨过呢个香港众志，我哋嘅处境真系 惨唔过啩？未惨得过， 即系呢个连呢个 Y Cast 都 DQ 我哋，真系咧就连线连咗成呢个45分钟。 咁啊，帮手捐下钱啦，你应该呼吁下嘛？ 系嘛？而家未捐得啊，而家应该就我哋之后咧就会喺 YouTube 嗰度咧就 Super Chat 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即时咧就可以捐几多钱得噶？好似5蚊啊，最少好似系嘛？ 付费应该咁讲， 系啦， 佢系咪个佢嘅 message 就可以弹上， 系啦， 容易啲俾我睇到， 容易啲俾我睇到，咁咧就呢、這个亦都系咧就唔系你唔俾都得嘅，大家都睇到嘅，其实都继续。但系如果你觉得值得支持我哋嘅话咧，就可以用呢个 YouTube 嘅，今次应该未得，喺下一次咧 要 YouTube Live 先得嘅， 系啦，喺 YouTube 嘅直播里边咧，大家如果我哋会提醒大家噶啦。就係、是、到時咧，如果我哋係 YouTube 直播嘅話咧，就歡迎大家咧，就係、是、呢個多多益善， 即場俾錢 嘅。係啦，少少無拘，好冇多人就話。 我嗰陣時候嘅節目都試過喎。 有咩 ？O K 嘅都有嘅，都有一次有一兩個咁咯。 啊，一兩個，即係一個 Anthony， 一個啊邊個咁？ 唔係， 肥仔達咁啊。 $10-$20咁嘅喎。 啊，真係啊！ 哇， 咁啊，你係嚟自海外啦，即係話。 係啦，嚟自海外 嘅。係啦，嗱咁咧就記住啦，咁就。今次就未得嘅，今次咁咧就而家我哋而家就錄咗先，然後咧即時咧每半個鐘頭咧，我哋就會 upload 上去呢個 YouTube， 咁大家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所以就應該8:45咧，你就會見到我哋而家所講嘅嘢。其實我哋大約係早咗幾個字錄嘅啫，其實。咁咧今日咧就先呢個講一講咧，就係呢個亞視復活喎。 嗯，你啊。up 啊，就話即係之前好驕傲咁話，我哋成個禮拜我哋 Apps 都係排第一啊！你俾人爬咗啦。 咁嗱，我覺得就 你一上就爬咗你頭啦。 呢個虛火嚟嘅啫，如果亞視得我就一定 cut 啊。 咪咩先？喂，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喎！亞視 就復活，就係咧就琴日咧就搞喺呢個亞視錄影廠就搞咗一個大規模嘅呢個叫做開幕儀式。 但你覺唔覺得好好笑嘅一樣嘢咧？佢話咧係針對年青人嘅新亞視，咁但係咧成班上去咩何守信，我唔知啲年青人仲知唔知佢係 陶傑、何守信、吳宇、徐小明，四個加埋，我諗250歲， 唔止啦，四個加埋就 60歲一個啦，起碼係嘛？何守信唔止60添啦， 何守信70歲 有啦。 我諗四個裏邊最後生嗰個陶傑嚟， 肯定呢個 好下先得人驚啊！ 陶傑有冇60啊？ 陶傑仲有一年啦，我谂，系啊，出年60啦，应该。咁你谂下啦，针对边啲后生仔咧？ 系啦，但系佢就系咁讲话针对后生仔，咁然后跟住咧，我就话佢而家出席嗰啲有啲 EYT 旧神子。 所謂舊神即係蔡和平啊嘛， 蔡和平嗰年代。 喂，我哋啲網友知唔知咩叫 EYT 噶？ 係啦，嗱，你又講，你又問得好啦。 Enjoy yourself tonight。 啊， 我哋中學嗰陣時嘅爛 get 就係 EYT 就係食自己 ，eat yourself tonight。 記得。 我哋中學嗰陣時嘅爛 get 係講緊30年前嘅啦，已經係。 30幾。 係啦，我諗如果我哋有細路，我哋嘅細路都中學畢業添啦， 讀緊大學。 莫講話睇亞視啊！大佬見到何守信，佢都會問你呢、這個阿叔邊個嚟嘅，個面咁巢嘅。 嗱，仲有揸 fit 人叫吳宇，就吳宇係一個好 senior 嘅電視製作人。我問題就係咁啦，我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寫嘅文章都講，你而家搞所謂嘅網媒，因為肯定佢係網媒嚟噶啦，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其實咧，主要係透過 apps 啦，透過一啲新科技，而唔係攞一啲嘅我哋叫做廣播嘅牌照嚟去經營噶嘛咁樣。咁你由一個舊年代嘅人去經營一個咁嘅所謂嘅網媒新媒體啦，或者叫做，咁佢明白咩叫新媒體嘅咧？其實我有啲懷疑。 我諗就係好多人以為咧用 Apps 就係新媒體咯， 啊， 即係等於好多人以為用 Facebook 就係等於呢、這個追上潮流。 即係佢用一個載具，以為嗰個載具咧係套喺邊一個年齡階層嘅 producer 咧都得嘅。 我覺得似啊咩咧？暴龍哥啊，即係呢個低俗喜劇裏邊咧，就是、要邵音音個頭就用咗打打個身。但係你係邵音音個頭，無論你換咗邊個身都好，大佬大家都係唔想睇嘅啦，係嘛？ 可能佢跟咗你細娘成功之道。 點啊？ 佢諗住你細娘都五啊幾歲人，即係做網台都搞得掂啦。咁佢諗住以為即係暴你後塵。咁陶傑係。嗰陣時候捏住你噶嘛，係咪？ 我追唔上佢，大佬人哋話曬都香港第十九才子，我十八啫。 唔係咯， 但係嗱，你諗下喎，佢用四億嘢搞喎， 四億 係啊，四億嘢 喎，第一陣啫喎。 我哋四萬蚊都搞到嗰個出嚟喎，大佬。 我哋四萬蚊搞一年啦，係咪？ 係咯，隨時。咪只要我哋唔收錢就得嘅。 我啊真係睇唔到佢嗰個盈利模式係點樣啊！啊，呢個亞視復活，除咗係笑片之外， 咪其中一樣嘢，而家大家都講大陸市場咯，即係其中一樣嘢就叫做咩咧？即係話啊，你又係按翻以前，因為大陸咧個市場好大，佢需要好大量嘅內容。 啊， 咁咧，我相信咧亞視其實而家行緊嘅都係一種咁嘅方式，唔係真係打 Apps 嘅，其實唔係真係打香港市場嘅。 嗯， 佢其實咧 連一線啊， 即係等。 收音 OK，OK。 佢其實咧所做嘅嘢，無論係啲遊戲節目好，或者係啲第日嘅劇集好，佢都係針對內地嘅市場。 喂，但係徐少華，你有冇睇過下內地嗰啲劇集㗎？ 有啊， 我最近都有睇。 你睇緊邊套啊？ 我唔記得嗰啲咩遊戲節目啊，即係揾男女朋友嗰啲啊，諸如此類嗰啲。 仲揾男女朋友嚟？ 唔係啊，我睇人哋 咩啊？非誠勿擾嗰啲啊？ 是啊，摩勒系嗰啲啦，我記得啦。你話你果然 好耐咯，呢個嘢成十年前。 好耐咯，係啊。 唔係喎， 唔係又冇十年前，有講 幾年 嘅，係一個電視遊戲節目嚟嘅。 O K 嘅喎， 唔係嗱，平 即雖然係好假，你明知係假，但係佢即個製作係認真同埋係有 get 位嘅喎。 唔係平情而論，佢有好多啦， 係有戲劇成分。 啲嗰啲所謂比賽嘅即歌唱比賽節目啊，又咩蒙面歌手啊，跟住佢好多形式。 睇過呢個都 其實都係抄嘅，某個程度上將人哋外國嗰啲嘅成功嘅節目咧 ，America Got Talent 嗰啲 Got Talent 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平情而論咧，內地咧其實有好多節目係絕對係遠遠超越我哋香港、台灣噶啦。 嗯， 即係嗰、那個嗰、那個節目質素啊，嗰、種嘅所謂抄出嚟嘅創意， 嗯 啊，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市場實在太大。 嗯，但係我重點喺邊度咧？我就話我睇過之後咧，你以亞視而家呢個班底同埋人腳咧，究竟可唔可以喺十三億人民嘅市場裏邊咧，係得到一個競爭嘅位置同埋地位啊？ 嗱，我覺得就你一見到徐小明、吳宇、何守信、陶傑。你已經知道是玩完的了，你明不明白、啊、跟我們後面這個字是一樣 OUT 的、啊、大佬out 啊、 oh, OUT 你想想、啊、最近你說網劇最爆是宋本鐘那個反黑、是吧，香港演員、香港導演、陳欣健、那些、二三線的不出名的香港演員，但他爆了出來，包括我即都問過一些在內地的動作導演，現在他說現在他們全部都賺很多錢的、是拍網絡電視劇、但人哋嗰啲嘅要求唔係而家嗰啲，佢仲講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啊，大佬。 嗰個係幾多年啊？九十年代尾，二千 萬以文，幾多年啦？你諗下， 萬以文 九十年代嘅嘢， 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大佬。 大佬嗰陣時萬二蚊，我諗而家二千蚊都唔值啊！真係，你諗下，仲係諗緊話呢個百萬富翁揾陳志雲出嚟主持百萬富翁。你嗱，你話你係免費電視咧，個收視率可能仲有五點，一點收視五萬人，即係廿五萬人。但如果你是要俾錢睇嘅話咧，我就真係覺得真係賭錢落鹹水海喎，真係。 佢點樣俾錢睇啊？每一個劇集要 subscribe 噶嘛？ 冇，而家唔使。 而家唔使，但如果佢、我諗將來嗰啲電視片集咧，就應該係收費嘅，應該。 佢而家仍然係行免費模式，而家免費知啦。咁但係咧嗱咁講啊，即係而家咧有啲所謂嘅香港影視製作人食老本咧，仍然得嘅，因為點解咧？大陸市場實在太大咧，你諗下黃晶拍嗰啲咩？ 收不到錢啊！賭城大亨，你睇 周潤發，周潤發製片收曬嘛？ 大佬，你以為周潤發收好多，原來收不到尾數啊！大佬，唔係，我覺得吃一陣，但係咧嗰一陣咧係叫做三四線城市 啊 嗰啲嘅僆仔，即係話咧，可能廣州市都唔得噶啦，可能要去到惠州、潮陽、陸豐，再落去嗰啲城市啊！ 嗱，話時話，我最近都係每日。得閒冇嘢做咧，都有睇下日劇啊，日劇當然一路都有睇啦，斷斷續續，即係由呢個由長假期年代開始喺度睇啦。 跟住你唔係你講咩㗎？ 悠長假期 long vacation 都唔識㗎，老九十 歲。 你問下啦，我哋嘅呢個義工悠長假期嗰陣時出咗新片先得㗎。 悠長假期識，我都仲識。 韓劇啊， 唔係旅行社嚟， 甚至乎內地嗰啲劇集，其實我用我嘅評價標準啊，我都唔係好中意睇電視，都唔係太差嘅。但係你諗下。如果你用翻以前無線亞視嗰啲咁嘅劇集嗰個嘅質素同埋水平同埋模式咧，會死梗嘅。 嗱，內地嘅劇集長處係咩咧？後期製作， 嗯， 呢個總之 production 嘅嘢佢好嘅，包括動作，就算你睇呢個射雕都好啦。雖然選角好膠，但係咧，佢拍出嚟嗰啲畫面啊，點走去進攻呢個烏茲別克嗰啲城市啊，做出嚟似模似樣，即係國政要去咗呢個中亞搞一帶一路嗰陣時咧。即系佢嗰个嗰啲背景啊，嗰啲即系做出嚟似模似样，包括文初又好，青装又好，嗰啲嘅布景服装都 OK 嘅。 嗯， 但系咧就故事系唔得嘅，即系啲主角亦都系好教嘅，啲样个都一模一样嘅。 嗯， 但系无线亚视，你唔好话亚视而家呢种啦，无线而家啲剧都已经系交过大陆啊，最惨。 嗯， 即系有阵时惨不忍睹嘅，之前今届视帝啊定乜鬼嘢啊，嗰套咁嘅电视剧，我有阵时食。煩啦，望一望咧，餐廳裏邊開咗個電視機咁，我先睇嘅啫。其實 叫咩名啫？ 講都噏唔到個名出嚟嘅，真係嘅。 咩又係咩的士咩摩的啊？咩摩的啊？唔知幾多條名？ 唔知咩嚟嘅咧？其實係嗰啲三個字。 所以你話 完全係垃圾嚟嘅。 九十年代或者就算你2000年頭都好啦，你一號皇庭又好，妙手仁心嗰啲劇集咧，算係 OK 噶啦。有時我因為我都係翻睇嗰種人，因為我哋冇嗰陣時候更加忙啦，係咪？即係冇可能八點鐘棟棟喺度，九點半坐喺度睇噶嘛。 人威啊嘛嗰陣時， 係咪？夜晚黑十一點幾、十二點嗰陣時候播啲，如果我睇咗一二三都 OK 嘅喎，一號皇庭。 即係我哋而家睇翻《蓋世豪俠》啊，嗰啲都 OK 啦。而家話 《花樣自江湖》， 佢係其實係用咗香港人嗰種中產嘅價值去做嘛。當然你有好多嘢可以挑戰啦，你做醫生咁得閒日日去吧咁啊，大佬係嘛？即係律師就亦都日日喺度溝女去吧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攞到香港人嗰種 feel 啊。 因為 TVB 點解以往打低亞視咧，就是、因為佢攞咗個主流，而佢攞個主流係咩咧？就係、是、所謂保守嘅中產主流。 嗯， 而佢哋呢套嗰啲鄧特希啊嗰啲劇咧，其實就係咧製造咗一個虛假嘅香港中產生活， 嗯、 就俾基層嘅人咧去仰慕。 係、 嗯，因為你永遠呢啲即係所謂嘅即係流行文化嘅產品，你冇可能太寫實嘅，你一定係講緊一個 dream 啊，一個 fantasy 俾人睇噶嘛。咁大家咪以為哇，個個蘇永康咁樣一放咗工就屌啲醫生大佬，而家你試下公立醫院啊！做到撲街啊！我諗真係邊度得閒攞啊攞啊攞住杯血啊，差唔多。 你提阿蘇永康呢個係我最唔明嘅地方嗰陣時，鄧特希點解會揀佢嚟做一個即係萬千少女？萬千少女唔係，因為佢好多時換女朋友㗎，而且係嗰啲女仔多數係主動冧佢追佢， 有少少妒忌徐少 華。明呢、這個就好容易明嘅啫，即係話蘇永康都得，我可以代入。 係啦，可能又係個 fans。 呢個就係你等於睇 AV， 冇理由個 AV 男主角係靚仔嚟㗎嘛。一定是丑样的嘛， 加藤英都不错， 都是丑样的啦， 型的嘛，加藤英， 喂大佬成日郭少杰咁， 喂你真系啊， 喂郭少杰短靓仔啲，靓仔啲啊，加藤英老啲咁，唔系问题就系你，因为即系大家觉得商台 TVB 曾几何时就系代表紧香港嘅一种生活态度，或者香港人嘅 taste 啊， 嗯， 你留意一下而家已经唔系噶啦，你而家 TVB 嘅剧集。亞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是自從封小平啊、吳晶啊一路啲大陸佬入主之後咧， 係啊， 係搞到亞視冇咗嗰個香港人嗰、那個，即係佢覺得我哋覺得唔係佢香港人嘅電視台啊嘛， 冇我哋嗰種味道。 係啊，你播《還珠格格》係得啊。 喂，即使你 播咗一夜《包青天》都得噶，同埋就嗰嘢一夜咯。 即使你頭先你舉《妙手仁心》或者係呢一個嘅一號皇庭例子，你話嗰啲係Hong Kong Dream 啦，我哋唔係叫 American Dream 啦。雖然我哋覺得。都有脱離現實的地方，但呢個係一個 role model。正如當年你記唔記得你分析李柱銘喺呢一個嘅港島區嘅選情，即係幾次直選咧，佢最少攞65% 啊，最差嗰次都攞60%。原因就係李柱銘係香港人嘅 role model 嚟噶嘛。其實我哋熟李柱銘就知，其實佢上到法庭就上曬身。平時同我哋討論政治問題就即係烏下烏下 跌曬鍋噶啦，係 跌曬鍋。 但係一上庭，特別一有 jury 咧。一有陪審團啦，哇！頂成個人咧，好似咧，即係 阿尼突然間見到有嘢食咁樣，哇！成個醒曬，真係㗎，即係直情係出神入化㗎。喺陪審團面前 present 嗰啲 case 啊，最後尾結案陳詞啊，即係我諗無出奇㗎。 佢一生 監都唔夠佢犀利。 佢一生人同我打咗三四場官司，最少三四場，上曬身。我所以咧，我起碼爭佢一千萬嘅。佢打咁多場唔使一千萬，大佬認真喎。 你好富有啊！你好富有啊！ 喂，但係佢。阿細良嗰陣時候你同我講嘛，呢個分析你用社會學角度啊嘛，李柱銘係香港人嘅 role model 嚟嘅，一個佢老豆大陸走爛落嚟，即係憑自己嘅努力讀書講英文講到喇喇聲，其實佢就日日對住個 BBC 就睇住人哋點樣個 actions 嚟講，一來佢嘅工作關係日都係講緊英文啦，係咪？再加上就係即係。好早嘅年紀就已經係做咗御用大律師。 我好簡單話俾你聽，你而家覺得陳豪會唔會你 role model 啊？黃浩信會唔會 role model 啊？唐詩詠啊，係咪你 role model 啊？ 冇錯， 係唔會啊嘛。就算我話你以前你見到梅艷芳，你都覺得梅艷芳嘅嘢你 role model 嚟嘅，係咪？因為佢真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去到嗰個級數嘅 star 嘛。你而家就係你成個電視工業衰落嘅原因就係而家主要係要食腦啊！你睇美劇你已經知道，你唔好話睇日劇、韓劇啦，你睇美劇。 美劇都 OK 嘅喎，我發覺我睇咗佢㗎。 我睇有啲法律嘅美劇，即係你個腦轉慢啲，你都唔明㗎。其實係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係啦，教你點樣去呢個殺咗人之後唔使入罪嘅。 點啊嗰套嘢？ 唔係，就算 Breaking Bad 都係㗎。 雖然有少少誇張成分，或者有戲劇嘅元素喺度，但係佢成個咧，即係你一定要係讀過少少 criminal law。你先識睇嗰套劇啊？喺 Netflix 有得睇嘛 ？Netflix 睇啊，係啊。 唔係我又係嗰度睇咯。 我都話啦 ，Netflix 60几蚊最平嗰個 package， 你睇到呢啲咁嘅嘢。大佬，你如果俾亞視，唔通你睇《百萬富翁》？睇陳志雲主持《百萬富翁》咩？真係或者睇萬以文復出，做我和殭屍有個約會。萬以文我諗都五條嘢啦，係嘛？ 唔使60几啊！你佢一個人可以攞兩個電腦 account 噶嘛？ 咁係咯，係啊，係啊，兩部機睇啊。 夾埋30几嘅咋？ 即係你可以擺喺第二個地方睇都得㗎，係啊。 係咯。 所以我就話你成個電視工業之衰退咧，其實就係呢、這個你脱離咗個創意啊嘛。你以前 TVB 得嘅原因係咩？你彈起嗰陣時咧，我哋口即係、就是、口耳相傳嗰啲嘅無線嘅長篇電視劇，即、就、係、是、周梁淑怡年代啊，嗰啲嘅家變啊、強人啊嗰扎嘢，其實佢係領先嘅潮流噶嘛。佢係將美劇嗰啲豪門恩怨嗰啲最先引入嚟香港，而當時亞洲其他地方根本冇呢啲咁樣嘅電視劇。你想下電視劇再跳入電影噶嘛？嗰陣時係 仲有一套你講開 American Crime 好似係定係 Crime Story， 我唔記得咗，就係講 O.J. Simpson。雖然係而家呢個時候拍翻二十年前嘅警況，嗱佢啲警又係分九十年代啲衫又係咁樣，但係 O.K. 真係掂，即係一號皇庭嗰啲。雖然頭先讚完之後咧係冇得比， 冇噶啦。而家你再睇翻好冇得比啊！等於1985年法國對巴西一樣慢到啊！哇，大佬！嗰陣時睇話，哇，好激動啊！嗰場波，點解你而家再睇？哇，大佬慢到連呢個史篤城都快過佢。 你知唔知嗰場係邊場？我又係好似 蘇古迪斯嗰場， 蘇古迪斯對羅斯啊，3-2嗰場， 3-2嗰場啊， 以為好刺激。一來咧，我哋買翻嚟嘅時候咧就冇旁述嘅，就咁自己戇居居喺度睇嗰套啊， 等我睇到瞓著啊，真 係。 睇波睇到 成日將個波交俾龍門，龍門又可以接住嗰下嘛，你咁樣。 但喺人嘅回憶裏邊，咪覺得最精彩 咯。唔係，我而家睇咗五分鐘，我食飯啦。我食咗啦，搞唔掂啊。 所以我覺得亞視復活就不如將嗰4亿捐俾寶良谷算啦。我覺得真係，再唔係就喺度留啲手指罅賣廣告喺我哋嗰度。 但話時話，嗰4亿喺邊度嚟嘅？ 大陸佬咯。 而家個面板咧，就係阿邱德根個仔， 邱達昌， 個依個係面嗰陣嚟嘅啫。即係老實咁講，我絕對相信咧，背後咧又係啲大陸， 即係佢 proxy 嚟嘅 ，nominee 嚟嘅。 我諗佢跟住會再 apply 翻嗰個免費電視牌照，我覺得。即係 Apps 呢個咧係而家頂住先嘅啫，就用呢個 base 再申請嗰個。 喂，但你覺得掂咩？如果再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實會批俾佢嘅。如果後面有紅色， 咪批都冇用，因為而家老實講，即係我哋而 家就攞個牌照嚟做乜鬼？ 冇錯啦，exactly， 我就想講呢樣嘢。喂，我哋喺呢度做節目，即係 我哋嘅收視高過 View TV 嘅， 係咪啊？咁犀利啊！ 真，我哋一個禮拜有成4-5万噶嘛，我諗 View TV 加埋都冇 個 infrastructure， 其實係好低嘅成本啫嘛。最貴可能係我哋又唔使。 收錢咁咪搞掂 咯。個就就唔係，我覺得嘅意思，就算你係有一個好好嘅廠房咁，我哋隔離 冇意思㗎， 係 啊。 唔係我嘅意思，你嗰啲咧其實一次過嘅啫，而係個 operation cost 咧，老實咁講，我做乜要仲要有一個 license 啊，又要受佢規管啫？ 嗯， 我只需要有一個廠房做乜都得啦。而家 嗰陣時候啊，謝志峰上嚟我個節目都有講啦，佢話其實阿土你研究一下，其實可以轉鏡頭㗎， 可以。 哦， 佢話咧其實好容易嘅咋，啲電腦佢話萬零蚊得㗎啦。佢唔係佢噏二萬到啦，我諗而家仲跌咗價添。佢話轉下轉下，誒嗰個 operator 一次生就兩次熟， 又得㗎。咁謝志峰識你冇理由唔識啫。謝志峰老我哋咁多， 有啲位就喺嗰度。 係啊 ，set 兩部 cam， 佢識啊，因為佢做編導㗎嘛。 唔使㗎，你 有啲係對徐少華，有啲係對住你。 你 set 過嗰啲山狗都得㗎， 係咪啊？ 四 K 嘅嗰啲 sports cam 啊 ，sports cam 啊，擺喺度就已經得㗎啦。其實 而家咧，你哋都做到㗎。Ycast 都做到㗎， 係啊，我哋唔做就因為 camera 㗎， 因為我哋三條友個樣又唔吸引，轉乜鏡頭啊，大佬？你話如果我哋係濕枝蛙就話啫， 你講緊你自己啫，我同徐少華都唔知幾掂，大佬啊！ 講呢啲真係你兩個，大佬你轉側邊、轉前邊、轉後邊、轉上邊，就算五個鏡頭影住你，咪又係咁係嘛？除非阿湛嗰啲嗰個。 有冇關係啊，大佬？我唔識你煙曬燭喎，大佬阿湛。 咁佢多變化啊嘛，個樣、哦、你明唔明啊？ 好多表情 係啦，喺上邊頭殼頂影又唔同，喺後邊影埋佢又唔同啊嘛。 Okay， 明白理解嘅 係啦。啊，咁咧就我哋呢半差唔多啦，係嘛？休息仲有十分鐘啊！哦，因為 咁咪早啲 break 咯，睇下可唔可以早啲放咯。 我哋而家先 break 一 break 翻嚟就開波，講下呢個東區政務專員啊，呢、這個 AO 刀手嗱，大家都好想。講下呢件事嘅，咁但係開頭咧，大家等咗咁耐嘅食個頭盤咧，就唔好一開波就咁辣啦，梗係 甜品先啦，我哋唔係我哋嚟個前菜先， 揮上先， 前菜 係啦，休息一陣先， 好。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法古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七百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嘅思想嘅。 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言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二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系啦，呢本书咧就。